是啊。 哎，春后。 哎， 李龙在，待我修本奏于圣上，回家祭祖。 哎呦，小姐爷，你哪是回家祭祖是，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，好一卡拜堂成亲哦。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 是是是。 李龙在，容梦 是， 容 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， 刘大人请用茶。 我 不知任此假令有何见谕？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，见你品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，果然是貌似判案呐、啊。 老大人去想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知娘亲家，状元及第水不破。

与他俩下把堂的功，回本别三百铺县的你四县民千和会为安和会接乡为安会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。 你都分不成。

他到我家里，儿啊，这是应台的诗歌，